几段信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们的感情快要结局。但是你还在掩饰着你的绝情，拖拖拉拉，终不说明你的决定。我尝试等待你和他的终点，我还傻傻的以为你懂得谁是真心，但是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情绪。就在今天，你快要说起我们的关系，你总想回头再说。我不懂你紧张什么，你和他什么理由，什么结果，我知道太多。你总想回头再说，你到底愤怒什么？好好一场热爱，落得分手是谁的错？傻的以为你懂得谁是真心，但是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情绪。就在今天，你快要说清我们的关系。